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马赛克壁画郑重地建立在一些单位。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金正淑同志马赛克壁画和祥源郡新下里农民在一起，建立在祥源水泥联合企业瞭望台地区，塑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蔼形象的马赛克壁画，建立在平壤金正淑纺织厂。两位伟大领袖马赛克壁画登上白头山，建立在兔山郡，塑造两位伟大领袖和铁道工人在一起的和蔼形象的马赛克壁画，建立在端川青年电力机车队。马赛克壁画落成仪式在上述单位举行。